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26号星期二，农历11月初九，北京晴间多云，3度到-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对四好农村路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把农村公路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为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更好保障。李克强作出批示。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 国务院批复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严控土地和人口规模。 特别策划《创新中国透视未来》播出，以纳米之微取沧海之阔。 商务部、工信部、交通部召开年终工作会议，提出2035年初步建成经贸强国、网络强国。 18大以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不断扩大，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我国农业发展质量不断提升。 奥地利总理要求欧盟改变按配额分摊难民政策。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四好农村路建设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近年来四好农村路建设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为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带去了人气财气，也为党在基层凝聚了民心。习近平指出，交通运输部等有关部门和各地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19大精神，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高度，进一步深化对建设农村公路重要意义的认识，聚焦突出问题，完善政策机制，既要把农村公路建好，更要管好、护好、运营好，为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更好保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要求认真总结地方经验，进一步完善政策和工作机制，注重发挥地方基层和农民的积极性，有效提升农村公路建设、管护和运营水平，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民脱贫致富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对农村公路建设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交通运输部等部门扎实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并取得明显成效。5年来，全国新建改建农村公路127.5万公里，99.24%的乡镇和98.34%的建制村通上了沥青路、水泥路，农村出行难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其中，贵州全力打通交通路网的毛细血管，切实发挥了修成一条公路带动一片产业、致富一方百姓的循环效应。请听报道。 这个月底，东朗镇苗谷村通往外界的硬化路有望全线通车。本月，村民们种植的生姜迎来了采挖期。和往年不同的是，村民们不再为生姜运不出去而发愁。通过这条全长约4公里的祖祖通公路，收购公司的大货车直接开进了村里。东朗镇苗谷村村民潘寨福： 原来没通这条路的时候，我们走过来绕了一大圈，现在修通了这条路过后，进了一大半，我们苗谷的群众都可以享受到这条路带给大家的便利。 贵州省国土面积17.6万平方公里，其中山地和丘陵占比高达93%。特殊的地质地貌决定了贵州农村公路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贵州省交通运输厅总规划师龙平江介绍，2015年9月，贵州省启动了农村公路3年会战，加快了基础设施向下延伸的步伐。 年底，我们将基本实现村村通沥青路、水泥路，贵州将成为西部第一个、全国第14个。实现全省建制村道路通畅的省份。 此外，贵州省道路运输局副局长李阳介绍，下一步将通过互联网约车等方式，尽快提升客运班线的知晓度，实现村民出行需求信息与班车运行信息的实时对接。 村民只需要在手机中安装这个 APP， 就可以享受公交实时查询、班车实时查询与呼叫、出租车实时叫车包车等服务。 贵州省公路局局长张印说，下一步贵州将投资388亿修建9.7万公里通组路，2019年底还将实现30户以上村民组组组通硬化路。 新华社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推进党务公开是贯彻落实党的19大精神，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重大举措。这既是我们党四个自信的重要体现，也是增强全党四个意识的重要途径。对于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充分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动员组织人民群众形成最大的同心圆和凝聚力，更好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条例的制定出台，为做好党务公开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标志着党务公开工作全面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轨道。各级党组织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党务公开基本原则，把党务公开放到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践中谋划和推进，把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要求贯彻到党务公开全过程和各方面。要认真抓好条例的学习培训，使广大党员干部全面准确掌握条例的基本精神、主要内容和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紧密结合实际，制定好条例的实施方案，编制党务公开目录，以钉钉子精神狠抓落实。 新华社消息，中国政府网昨天公布国务院关于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提出到2035年，上海市常住人口将控制在2500万左右，建设用地总规模不超过3200平方公里。批复要求，未来上海要着力提升城市功能，塑造特色风貌，改善环境质量，优化管理服务，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为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卓越的全球城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批复提及，上海要严格控制城市规模，坚持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加大存量用地挖掘力度，合理开发利用城市地下空间资源，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保护好永久基本农田，构建空间留白机制和动态调整机制，提高规划的适应性。 央广记者侯燕、刘慧民报道。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昨天分组审议国务院关于文化遗产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生存传承之困，引起了多位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关注。他们表示，需要国家层面统筹安排，多部门携手努力，方能破解非遗的传承困境。 特别策划《你好，监察委》，今天播出《监察全覆盖》，让公权力无处可逃。采制：央广记者肖源、李楠。 今年1月19号，山西省监察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两个月之后就办了一件大案，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郭海涉嫌国有公司人员失职受贿案。郭海案从省纪委监委立案审查到法院判决生效，历时127天。而此前，这是一个经公安检察院、纪委多部门查办近3年都无法结案的老大难案件。山西省纪委监委第二执纪审查室主任周月武： 当时反腐败力量分散，多头管理，谁也可以管，是谁也可以不管，3年时间得不到查处，社会上议论纷纷。这个郭海案子最大的标志性的意义就在于啊，制度有时转化为治理效能。 今年5月，在填写了个人事项报告表之后，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公务员的山西省盂县国土资源局地产开发公司的会计高某主动投案，盂县监察委员会办案人员李玉泽： 6类监察对象逐一的摸底、建档、登记，整合了反腐败的所有资源，他的压力也很大。 山西省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任建华： 极大地加强了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基本实现了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制度优势正转化为治理效能。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时政解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制定这份指导意见的目的是什么？对当前扶贫工作有哪些针对性内容？请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意见就总体要求规范人员选派，明确主要任务，加强日常管理，加强考核激励，强化组织保障做了具体部署。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珍指出，脱贫攻坚能否按时完成，关键要看一线干部怎么干。 驻村工作队要想发挥更有效的这种作用，一定要按照这个总书记讲的，还要培养一支懂农业、爱农民、爱农村的这样一支三农工作队伍，让他理解我们农业的特点，理解乡村贫困的复杂的这种原因，也要理解乡村的发展规律。如果这些不做到，驻村的这个干部队伍的这种有效性会打折扣。 指导意见提出，脱贫攻坚期内贫困村退出的帮扶力度不能削弱。朱启珍认为，这给驻村扶贫干部戴上了紧箍咒，同时也为真脱贫、脱真贫提供了制度保障，为贫困乡村注入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现在提倡一种叫陪伴式成长，就是我不仅要帮助你做了什么，我还继续来帮助你来熟悉这个产业，真正的让这个产业在这个地方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认为它的最大的意义两个方面吧，一个是我们要塑造一支高素质的农村工作队伍，另外一个方面呢，不至于再出现贫困的反贫的又贫困的等等可以使乡村呢获得个持续发展的一种动力。 作为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仅去年，西藏全区14.7万贫困人口脱贫，五县区率先实现脱贫摘帽。央广记者德庆、白珍，西藏台记者曲桑吉报道。 拉萨市城关区朵底乡维巴村村民达瓦卓玛在10年前和来自四川的李国良组成团结家庭，生活美满。可是李国良的一场重病让这一家陷入了贫困。 包装公司送货员这样不用天天去干，一个月有1500块钱嘛，还是想做我们那个护理员的嘛。另外产业扶贫帮扶一人按人头是2000块钱。 经过多次摸底核查，乡里为李国良量身定制了一套脱贫计划，效果立竿见影。去年底，李国良家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9058元，和城关区其他39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一起顺利脱贫。李国良说，精准脱贫彻底改变了他的窘境。 村上也给我们找了一个职业，家里面有收入了，当然有了这样的幸福生活，我们有信心。 短短2年，城关区贫困户年人均收入增长了3.44倍，每脱贫一人就被纳入到城关区的收入动态监测系统。朵底乡扶贫专干齐美多吉， 他这个是普布斯人嘛，他在这个基础上收入提高了27.07%嘛。 每个月每个家庭的收入，就我们要动态监测他有没有在反贫线下。 大数据管理让城关区的脱贫成果持续巩固。与今年7月和西藏日喀则市亚东县、山南市乃东区、林芝市巴宜区和昌都市卡若区一起通过了国务院脱贫摘帽评估考核。西藏自治区脱贫攻坚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杜华东说， 今年我们计划是13万以上，明年大概是16万人以上，到2019年呢，计划脱贫是14万人以上，到2020年的时候就剩个1-2万人，最后我们采取进一步攻坚，实现同全国一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创新中国，透视未来。 特别策划《创新中国，透视未来》，今天播出《以纳米之微取沧海之阔》，采制央广记者潘毅。 我们想象一下啊。如果我们可以利用覆盖了地球71%表面的海洋来发电，我们人类的能源生活将会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今天呢，我就带您去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见识一下这项神奇的技术。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首席科学家、中科院外籍院士王忠林手中的王牌摩擦纳米发电机，也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创新技术，则从原理上彻底颠覆了传统海洋发电的模式。 利用这项技术组成的网络可以直接放到海面上，只是靠波浪的波动就能源源不断地获取能量。中科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许亮首先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透明的球，在这个网球大小的空心小球里，内壁涂满了金属红色的导电涂层，在两端皆有导线。你可千万不要小瞧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空心球啊，这其中可是蕴藏了王中林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那就是纳米发电技术。它可以让不规律的低频的机械能转化成为电能， 就是一个器件不依赖我们给它的能源，它自己可以从工作的环境里边来摄取能量，可持续的连续不断的工作。 当一个一个内有乾坤的空心球被连接成阵列，就构成了我们今天的主角——网络纳米发电机。徐亮拿出一组16个小球，以4×4的模式相互连接成网，放在水池中翻腾的波浪上，在一旁的屏幕上瞬间显示出有电流源源不断地传输出来。 我们把这个实验状态调好了之后啊，在这个理想状态下，它这个输出的电流大概在10个微安左右。那么10个微安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大概可以用它来点亮100个左右的这个 LED 灯。 根据测算啊，当海波带动其中的小球每秒晃动2至3次的时候，就可以产生大约1到10毫瓦的功率。王中林院士告诉我们，如果在10米深的水中布满这种发电的网壳，像山东省面积大小的这样一片海域所发出的电量，甚至就可以满足全世界的能源需求。 专业人士从不同角度是如何评价蓝色能源这项研究的？更详细的报道，欢迎收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党的18大以来，农业农村改革的源源活水给三农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不断扩大，农业供给侧改革持续推进，我国农业发展不断向高质量提升。央广记者杜西蒙、沈静文报道。 去年4月18日，安徽天长桐城镇余庄村村民华红林领到了安徽省第一张编号为001的股权证书。 村里的干部把股权证书送到我家，通过股权证书，我知道了我们村具体的资产数量。更让我高兴的是，我了解了我家在其中凡拥有了5386股的股份。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随着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涉农改革不断深化，在盘活集体资产，让农民享有更多财产性收入的同时，也为他们继续增收致富引来了活水。明年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范围将继续扩大，50个地市和个别省将开展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整省整市试点，试点线也将增加到300个。在试点基础上，鼓励地方结合实际扩大改革覆盖面，力争到2021年底前基本完成改革。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张宏宇： 把家底搞清楚，把账干搞清楚，这样呢，干部啊，包括群众啊，都心里边有个明镜式的一个账目。 激活了农村的土地和市场，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不断开创新局面。数据显示，2016年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了2200亿元，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营业收入达到5700亿，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兴起，吸引了超过700万人下乡返乡创业。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俊表示，这将成为未来农村改革发展的新亮点。 鼓励各地啊，通过建立返乡创业园、企业孵化基地、创客服务平台、开放式服务窗口，提供一站式服务。这个势头啊，这种热潮啊，它刚刚开始。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和这种下乡返乡的创业，经过引导培育呢，可以形成燎原之势，有希望啊成为中国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有生力量。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明年是贯彻党的19大精神的开局之年，近日各部委相继召开工作会议，部署明年及今后一个时期工作。从今天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栏目中 除了继续关注地方的新变化以外，也将聚焦各行业各领域进入新时代的新目标、新规划、新要求。昨天，商务部、工信部、交通部召开年终工作会议，提出2035年初步建成经贸强国、网络强国。央广记者丁飞、张绵绵、杜西蒙报道。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经济呈现稳中向好势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明显。工信部部长苗伟表示，今年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预计全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约6.5%，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约4%，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增长14%，钢铁去产能任务超额完成。关于明年，他表示， 主要预期目标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左右，规模以上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的能耗下降4%，到2035年初步建成网络强国，网络空间综合实力进入全球第一梯队。 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公路、水路预计完成投资2.27万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28.5万公里。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的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尤其是我国西北地区全面融入全国高铁网，国家高速公路带贯通路段和内河高等级航道建设进一步加快，交通网络得以进一步完善。在昨天召开的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上，交通部部长李小鹏透露， 要完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联网升级，打造150个左右综合客运枢纽和150个左右辐射带动能力显著、物流功能完善的货运枢纽物流园区项目，2020年实现综合交通总里程达到540万公里左右的目标。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全国商务工作会议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内消费持续快速增长，对外贸易增长超出预期，利用外资实现止跌回稳，对外投资发展更加稳健。前11个月，货物贸易总额超过25万亿元，增长15.6%，增速创6年来新高。前10个月，服务贸易总额近4万亿元，增长9.9%，出口增速7年来首次快于进口。商务部部长钟山表示，我国已初步成为经贸大国，2020年前进一步巩固经贸大国地位，2035年前基本建成经贸强国，2050年前全面建成经贸强国。 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上世纪50年代投身核潜艇研制，在与世隔绝的荒岛上艰苦奋斗，用算盘加磅秤研制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他始终将人生与祖国命运绑在一起，而今老骥伏枥，奋斗不息。央广记者郭淼、林书报道。 黄旭华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93岁高龄的他，把2/3的人生都献给了他一辈子的作品《深海中的核潜艇》。 他是29个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没有接触过军品军舰的技术，开始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非要从大下一道努力把核潜艇搞出来，搞不出来，死不瞑目。 1958年，中国导弹核潜艇研制工作启动，从这一年开始到1987年，以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的身份解密，黄旭华隐姓埋名地生活了30年。由于当时设备和技术的落后，黄旭华和同事们只能用最土的办法来解决最尖端的技术问题，一把前进牌算盘和一台老式秤算出了成千上万的核潜艇关键数据。 原来的困难，我们的科学技术、工业生产水平太低了，不具备研制核潜艇的基本条件。当时苏联说中国想研制核潜艇，那是异想天开。 经过以黄旭华为代表的第一代全体研制人员及协作单位的共同努力，1970年12月26号，我国的第一艘鱼雷攻击型核潜艇顺利下水试航，中国也成为了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如今在黄旭华的引领下，我国的核潜艇研制团队已经呈现出老中青的梯队发展，但黄旭华每天还在坚持上班，为国家新一代核潜艇的研制殚精竭虑，献计献策。当记者问到，如果人生可以重启，他的选择会是什么？黄旭华先生的回答是： 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无私奉献的人才，如果叫我再选择的话，我要选择最艰苦最困难的工作， 选择叫做探索未知，感觉这一生不虚度，这一生过得蛮好。 新闻动车组，环保部表示，一些地方确实出现因气源不足导致的供暖问题。全国秋粮收购过半，粮食收储制度改革取得积极成效。全国法院首个微信立案服务平台在北京海淀法院正式上线，请听报道。 环保部公布的冬季供暖专项督查结果显示，确有部分地方出现供暖气源不足。此次专项督查共检查京津冀及周边2+26个城市共25220个村庄，涉及553.7万户。现场检查发现，在已经完成煤改气、煤改电改造任务的村庄中，自进入采暖季以来，有1208个村庄曾经出现过气源不足等问题。经地方筹措气源，继续沿用燃煤供暖等临时性措施，截止到12月20日夜间，居民供暖全部得到保障。河北省城市燃气热力管理中心主任焦世清表示， 替代煤的供应量占到了我们总供应量的92%。目前呢，我们这个管道用气的这个指标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央广记者杜西蒙北京报道。 国家粮食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月20号，今年秋粮收购量已超1亿吨，总量过半。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今年玉米实施市场化收购加补贴机制。国家粮食局调控司副司长罗守全介绍说，今年秋粮市场活跃，购销两旺，优质优价的市场理念正在逐渐形成。 玉米收储制度改革的红利持续释放，无论是种粮农民还是粮食收购主体，心态都更加成熟，逐步适应了市场定价的新机制。 另据了解，目前安徽、湖北、四川、河南、江苏、黑龙江、江西、湖南、吉林等9省已经先后启动了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央广记者张明浩、刘一晨北京报道。 北京海淀法院此次推出以手机移动终端为载体的微信立案方式，采用了人脸合身技术和 OCR 文字识别技术。立案庭副庭长张志富介绍， 跟公安部的信息库联网，可以对当事人上传的身份信息进行读取跟验证，极大的减少了当事人来回奔波之苦。 全部起诉材料都可以通过微信上传提交，缺什么法官微信告知，符合立案条件，当事人即可立刻接到微信通知，并通过微信支付直接缴纳诉讼费。立案庭庭长李梅提醒，微信立案应当由起诉人本人或委托代理人亲自操作，操作者本人应先进行实名认证。央广记者孙颖北京报道。 中国记协昨天正式发布2017年中国新闻工作者援助项目援助名单和金额，两家中央主要新闻单位、22家地方新闻单位的31名新闻工作者获得援助。 奥地利总理库尔茨24号说，欧盟按照配额强制分摊难民将导致欧盟进一步分裂等严重后果。他要求欧盟改变现行难民政策，以缓解因难民涌入导致的内部矛盾激化。 俄罗斯警方25号表示，当天一辆公交车冲入莫斯科市西部一地下通道出入口的原因，可能是司机操作不当或车辆出现故障，事故已造成4人死亡、9人受伤。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李行健、王晨、钟成，主播郑兰、陈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我是碧桂园的员工朱建敏。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就是实现梦想的过程。 一个人的梦想，一个企业的梦想，一个民族的梦想。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体彩，乐善人生。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 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 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